意寒窗的女孩，红尘中谁能了解我的无奈，世事难留两情难猜，一生等待难把一半心香采摘，我是一个痴心难改的女孩，问世间谁能聆听我的感慨，诉先生断泪时相散，一生徘徊走不出这相思的苦海，你闯进了我的心真情灌溉，我却为你万千感慨默默等待，如果我的爱只能在心里深埋，我愿揣你在温暖的心怀，你走出却为你爱到心碎，痴心不改。如果我的爱只能在梦里表白，我愿沉睡万载永不醒来。我是一个痴心难改的女孩，问世间谁能聆听我的感慨，诉先生断泪时相散，一生徘徊走不出这相思的苦海，你走出世界不再回来，我却为你爱到心碎，痴心不改。如果我的爱只能在梦里表白，我愿沉睡万载永不醒来，今生无缘与你相亲相爱，来世我再还欠你相思的债，你走出了我的世界不再回来，我却为你爱到心碎痴心不改。